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26集，魂游。展昭静静地坐在一旁，瞧着他。就见他的双眼含笑看了看肚子，又抬眼望着外边的院子。展昭顺着他的视线望出去，就见阴侯和天尊两人都在院子里呢，眼前摆了一大堆的书籍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老头。 要个兰字吧，姑娘家兰字好听。 再要个词字吧，词字消灾解难的。 兰词，确定是闺女？ 是个闺女。 那就叫阴兰词。 阴侯将名字写在纸上，似乎还挺满意。展昭笑了，原来是在给他娘取名字。正在这时，展昭感觉一只温热的手轻轻地摸到了自己的面颊。展昭微微一愣，转过眼就看到他外婆正伸手轻轻摸着他的面颊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。展昭愣了良久，叫了一声 外婆。 展昭的外婆浅浅地笑着，展昭也笑了，眼前的景象渐渐地开始模糊，但是面颊上温热的触感还在，耳边还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。 猫猫。 展昭缓缓地睁开眼，就见白玉堂坐在他身边，而他自己正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。白玉堂长出了一口气。展昭恢复清醒之后似乎很困惑，看着白玉堂。 我睡着了还是晕过去了？ 是睡着了，你睡了一整天。 难怪做了那么长的梦。 白玉堂看着展昭忽然笑了，展昭有些不解，白玉堂戳了戳他下巴。 你这梦估计是挺有意思 啊。你怎么知道？ 因为通常情况下，你如果知道自己睡了一整天，会说的第一句话估计是难怪那么饿。 展昭哭笑不得。看了白玉堂一会儿，展昭忽然问了一句， 你记性是不是很好？小时候的事情你还记得吗？ 白玉堂不明白展昭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头， 大概吧。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在天山上你师父堆的雪兔子旁边堆一只小雪猫，还在猫头上放了一只小老鼠？就在你们去给你外公祝寿前不久的，大概四五岁的时候。 展昭的话说完，白玉堂难得的露出了正愣的表情，张着嘴看着展昭。 你怎么？ 白玉堂说不上话来，但是展昭却伸手捧住他腮帮子揉脸。 小时候可爱爆了，可惜啊，刚才有捏你两下就好了。 众人进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，阴侯微微一笑。 他外婆以前也这样过一次，兰慈没有继承下这种天赋，没想到昭却继承了。 展昭揉够本了白玉堂的脸，现在他一看到白玉堂就想起那个堆雪猫的小娃娃，立刻觉得那白耗子除了英俊潇洒之外还突然变得可爱了。白玉堂困惑地看着睡了一天一夜之后精神奕奕的展昭，不明白这所谓的天赋究竟是什么。众人都看阴侯，阴侯倒是很感兴趣地来问展昭， 你看见什么了？ 展昭盯着阴侯良久，突然捂嘴笑出了声，众人越发困惑。展昭实在无法将自己脑袋里阴侯小时候那酷似小四子的脸蛋抹去，觉得世界莫名变得精彩了起来。 我看到了好多人的过去，我看到了银妖王，看到了外公和天尊小时候。 展昭笑够了， 就正儿八经开始回答，瞬间阴侯和天尊脸就垮下来了，一脸的无奈，展昭笑嘻嘻的掐了掐白玉堂的腮帮子。 我还看到了某人小时候。 白玉堂张着嘴不解地看着展昭，不理解看到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展昭下意识地跳过了英王那一段。 嗯，我还看到了外婆。 她怎么样？ 话问出口，阴侯也有些无奈。 我是糊涂了吗？张昭看到的应该是过去的景象，而不是去到另一个世界。 他在看你。 阴侯一愣，瞧着展昭，展昭笑了，摸下巴。 外婆果真是人见人爱的感觉啊，我那么懂得欣赏美食，看来也是随他了。 阴侯哭笑不得，不过的确，展昭的吃货属性是随他外婆的，不过他外婆不只会吃，还会做饭。白玉堂忍不住伸手掐了一下展昭的脸皮。 这猫睡了一天之后，脸皮貌似厚了些。 爹，超儿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阴侯找了张椅子坐下，众人也都坐下听。 昭的外婆有一次也是这样突然晕倒了，睡了一天一夜。我当时跟她认识不久，还以为她病了，不过等她醒过来，她竟然知道我过去的全部遭遇。她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我竟然没变过，这么多年都长这样，真神奇啊。 你就瞎说吧，人妹子一醒来第一句分明是，从今以后呢，你就是我的人了，你梦里答应我了，不准梦乱中气。 阴侯扶额，众人则是无语，不愧是展昭的外婆，很角色。阴兰慈却是更加困惑了。 没听我娘提起过啊。 我也只看见过她这样一次，娘说过她小时候也这样过，一旦对某些事情特别专注，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中，就会突然晕倒，然后睡上一天一夜，在睡梦中他会看到他关心的那个人的过去，或者某个地点曾经发生的某件事，感觉就好像灵魂出窍了一样。 会有这种天分？ 猫猫有看到小时候的小四子吗？ 众人无语地看小四子，赵虎按着他脑袋晃了两晃。 你现在就很小。 公孙摸着下巴凑上去给展昭把了把脉，又翻开展昭的眼睛看了看，摸下巴琢磨了起来。 灵魂出窍这个有些邪门了吧？是不是和小四子一样是某种预知能力？ 跟小四子的还不一样。其实展昭这种天赋以前医书上也有过记载，甚至还有，且无从考证。 这都有？ 自古就有魂游一说了，且多是看到过去的景象，其实这些景象都是在魂游之人身边人的记忆里，而魂游之人不知道怎么地接受到后，就感觉自己进入了对方的记忆，甚至可以和对方记忆之中的人有交流，就好似某种神交一样。不过这种人也是极为少数，可能未必是某种神功，而是因为身体上的一种先天优势，就好像展昭骨骼特别轻盈，也是一种身体上的特殊性。 那这种能力可以控制吗？ 白玉堂突然有些好奇，看向阴侯，阴侯摇了摇头。 他外婆控制不了，是突发的，而且我听他说就小时候发生过两次，而和我认识之后就发生过一次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。他的解释是，通常需要很想很想知道某件事，时时刻刻惦记着，好久好久才会突然做梦。 你平时都惦记些什么呢？ 展昭抱着胳膊，倒是也理解他目前为止经常会想起的就四件事儿。一是会有些遗憾没见过银妖王，如果能见一面就好了。二是对那个紧盯着自己的目光耿耿于怀，是否对他的敌意其实源自于他外公。三是他从小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过外婆一面，如果能当面叫他一声外婆就好了。四是一直困扰展昭的 殷侯身世的秘密，这是个随时能威胁身边人的大隐患。而至于白玉堂，展昭倒不是担心，只是太过紧张或者不开心的时候，就会想想那耗子，特别是想想白玉堂小时候可能是什么样，很快就会开心起来。估计想的太多了，于是真的如愿以偿了。总之，做完这个梦之后，展昭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满足的。他关心的几件事都得到了答案，还看到了他外婆。他外婆果然是一个让人温暖的人，有他陪伴的这段时间，他外公一定过得很快乐。另外，有一点让展昭很是在意的就是那个目光。等众人都散去，房间里就剩下展昭和白玉堂的时候，展昭将自己看到鹰王的那一段告诉了白玉堂。白玉堂微微的愣了愣，看着展昭。 薛仁珀当时就用这个秘密来威胁你的吧？ 你准备告诉殷侯吗？ 我想告诉他，不过不知道用什么法子，我怕他担心。 白玉堂也点头，他理解展昭的忧虑。 不过，如果是殷王那个时代，那殷侯都还没出生呢。换句话说，距离现在差不多150年。如果那个目光当时就存在，还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人岂不是要160、170岁？会有人能活那么久吗？ 这个吗？会不会是后代啊？我回头走了一遭才发现，血统这种事情真是不得了。外公和鹰王气质上几乎一模一样，样子也有接近7分像，不过鹰王呢更加有帝王之气一些。 这么帅啊？ 哼哼，你也觉得我外公帅啊？ 啊， 那你想不想知道天尊小时候的样子呀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